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日本音乐家及著名的，选自《冰雪女王》。这段音乐有点疾风骤雨的感觉。虽然此刻市区内没有疾风骤雨，但是呢，其实现在还有一些突发的情况。那市水文总站在7月29号今天上午9点发布了洪水蓝色预警。根据气象预报，29号到30号。我市将有暴雨到大暴雨的过程。经过预测分析，像潮白河流域、潮河、北运河流域，还有温玉河、清河、苏运河流域，等河段呢，都会发生蓝色的预警等洪水，请大家远离河道，注意自身的安全。我现在带来了日本音乐家千住明的这首作品，其实也是因为现在正在进行的东京奥运会。在今天，中国队的排行已经居于榜首，14金6银9铜。恭喜中国健儿，所以接下来这首曲子带来了是古典也流行吗？到暑假了呀，而且一开始的这首 Happy 多应景，但更主要的是，其实这首作品和我们接下来的内容也有关系呀。 这样的场标多有意思，一听到就是小黄人来了。在暑期的朋友，今天已经是到达了7月底，7月29号。听着这个小黄人的音乐，其实刚才那首 Happy 也是王老板在神偷奶爸二的主题歌，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场标来自小黄人的演绎，也预示着整个影片的方式。而接下来内容呢，和小黄人有关，和神偷奶爸也有关。来听听小黄人的演唱。 Pito pata mi lo mi la ta ka ti ti pu le ti ka se pa la joie de mi to ka la na mu le ma ka rena pa o le tus pa bo pa ti me le se pa ma ka gusta ma mi le bel me la moustache la pika mucha mo ka ko ka pi la ka ka fi sa bella la mazza la pa pa ma ma lo ka pi pa po la gusta la romata je pa ko da mi la to ka bo ka pi sa la lasagna Chica la poma capomba bella mira la Bologna Chica la poma capomba bella mira la Bologna Chica la poma capomba bella mira la Bologna Chica la poma capomba bella poca mira la Bologna Pito pata mi lo mi la ta ka ti ki pu le ti ka se pa la joie de mi to ka la na mu le macarena Mo ka ko ka pi la ka ka pi sa be la la bata la pa pa ma ma lo ka pi pa po la gusta la romana Mo ka ko ka pi la ka ka pi sa be la la bata la pa pa ma ma lo ka pi pa po la gusta la romana Che pa ko da mi la to ka mo sa pi sa la la danya Che pa ko da mi la to ka mo sa pi sa la la danya Che pa ko da mi la to ka mo ka pi sa pa ta la la danya Mo ka ko ka pi la ka ka pi sa be la la bata la pa pa ma ma lo ka pi pa po la gusta la romana 看看这首歌给孩子累坏了。在小黄人系列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经典名作，这首呢其实是选择很经典的轻歌剧，叫做班赞斯的海盗。而在电影当中呢，小黄人这时候呢被追上了一个剧集拍摄的舞台，他们不得不被轰上舞台开始演唱。本来呢外卖小哥也去找他们，于是呢他们就唱了这些无头脑的作品。什么样的词儿啊，就是原来的班赞斯的海盗的选段呢，是这样的词儿：我就是现代少将的楷模，我懂得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了解英格兰的历代国王，可以按序列出各个战争事迹，还精通数学，在植物学、动物学和矿物学当中，我是现代少将的楷模。这是原来的歌词，但是在小黄人当中就其实没有词儿了，因为导演班纳德表示，在给小黄人配音的时候，工作人员收集了很多的语言，包括法语、英语、意大利语，还有包括我们的汉语、日语等等，还有包括很多的菜名。所以呢，这一道呢，其实是一道这个印度鸡的法语说法，就是这样的歌词的方式。所以呢，在接下来我要给你带来原来的这部轻歌剧当中的选段。完全一模一样，是不是？ I am the very model of a modern major general. I've information, vegetable, animal and mineral. I know the kings of England and I quote the fights historical from Marathon to Waterloo in order categorical. I'm very well acquainted to his matters mathematical. I understand equations both simple and quadratical. About binomial theorem, I'm teeming with a lot of news. Oh, lot of news. Yes.With many cheerful facts about the square of the hypotenuse. With many cheerful facts about the square of the hypotenuse. With many cheerful facts about the square of the hypotenuse. With many cheerful facts about the square of the hypotenuse. I'm very good at integral and differential calculus. I know the scientific names of beings and animalculus. In short, in matters vegetable, animal and mineral, I am the very model of a modern major general. In short, in matters vegetable, animal and mineral, I know a mythic history, King Arthur's answer Caradox. I answer hard across its type of pretty taste for paradox. 他唱的可是没有小黄人的利落。这是选自轻歌剧《班赞斯的海盗》，歌词刚才我为大家介绍过 了。And whistle all the airs of that infernal nonsense pinafore. And whistle all the airs of that infernal nonsense pinafore. And whistle all the airs of that infernal nonsense pinafore. And whistle all the airs of that infernal nonsense pinafore. Then I can write a washy billing Babylonic cuneiform and tell you every detail of correct Gus's uniform. In short, it matters vegetable, animal, and mineral. I am the very model of a modern major general. In short, it matters vegetable, animal, and mineral. In fact, when I know what is meant by Mamelon, 这里我们听到的是一部英国的轻歌剧，那后来有人呢还把它译为是音乐剧，其实它到后面的时候其实已经混淆了，它是在1879年诞生的，要说音乐剧呢还算太早。这是一部英国的轻歌剧，那它的第一幕就是这一段，就是刚才我提到的现代少将的海默。 I got it. You say a better major general has never set a G. You say a better major general has never set a G. You say a better major general has never set a G. You say a better major general has never set a G. You say a better major general has never set a G. For my military knowledge, though I'm plucky and adventury, has only been brought down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century. But still, in matters vegetable, animal, and mineral, I am the very model of a modern major general. But still, in matters vegetable, animal, and mineral, I am the very model of a modern major general. 古典也流行， 所以谁是从小黄人听过来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在暑期给你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音乐。今天呢，就想和你聊聊，从小黄人说起，说说这些轻歌剧、喜歌剧和歌剧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是不是这样啊？在很多的轻歌剧、喜歌剧当中，像刚才巴赞斯海盗的这样的旋律，还真的有点类似。这里我们现在听到的其实是来自于奥芬巴赫的作品，他的轻歌剧也是喜歌剧《地狱中的奥菲翁》前面的序曲。这个版本还是卡拉扬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的版本。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奥芬巴赫的轻歌剧《地狱中的奥菲欧》当中的序曲，你听到前面的部分是不是也很像班赞斯的海盗呢？其实顺序错了，应该说班赞斯海盗像他，因为这是奥芬巴赫的经典名作《地狱中的奥菲欧》，是一部轻歌剧。其实像奥芬巴赫他有很多著名的作品，比方说我们所了解的像船歌，像霍夫曼的故事，但是霍夫曼的故事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部，但是而且创作的唯一一部正歌剧，而这一首呢则是轻歌剧。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会想，哎，轻歌剧、歌剧、喜歌剧，什么清唱剧，这些很混淆啊，那和什么包括现在的音乐剧有什么样的区别呀？和小黄人又有什么的关系啊？刚才我说了，小黄人的那首呢是选自轻歌剧，轻歌剧其实也是现在很多包括音乐剧的一些前身，而音乐剧其实和歌剧的关系还真是不大，其实时间都是一点点来的。歌剧延展了不同的形式，喜庆一点的呢就是喜歌剧，好的结尾，整个的全曲呢，整个的剧目呢都是欢乐一些。而轻歌剧呢始于17到18世纪的小型戏剧作品，也叫做小歌剧，曲目的涵盖量会小一些，其规模的特点呢类似于幕间剧啊， 还有诙谐的歌剧啊、喜歌剧，还有歌唱剧。在19世纪中叶，轻歌剧成为了特别的独立的歌剧题材，尤其是像很多的作曲家创作了很多的作品，都为轻歌剧出了一部分力。像比方说现代轻歌剧的创始人就是奥芬巴赫，他写了90余部轻歌剧作品，其中也有独幕剧。来听听歌剧《奥菲欧地狱》当中的《奥菲欧》当中美丽的序曲这个段落，指挥卡拉扬。弦乐出现的好，也许其实在那个时候轻歌剧的作曲家们已经意识到将音乐通俗化了，在想大众在听过了过于古典或者严肃的音乐段落的时候，想办法以转移视线做不同的主题。那在轻歌剧后来的发展，就像我们后来比较知道的，在维也纳的重要作曲家像苏佩，他著名的作品像有《轻骑兵》、《梅蝶的加拉蒂亚》、《薄伽丘》等等，而小约翰施特劳斯写了约16部轻歌剧，大多是三幕，最成功的有像《蝙蝠》、《吉普赛男爵》等等，还有《雷哈尔》，像创作了很多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我们听到的这些作曲家们，都创作了很多的轻歌剧作品，像雷哈尔的《风流寡妇》，还有他的《维也纳妇女》、《卢森堡伯爵》、《吉普赛爱情》等等。在那时候，其实有很多的轻歌剧作品，英国和美国都有很多的轻歌剧的创作。而听到这里，哎，刚才我们这里听到的就是来自于他，奥芬巴赫的作品。这是他的轻歌剧作品。而有朋友说了，哎，奥芬巴赫，这刚才谁说的，这个怪呆虫吧，他说最有名的应该是康康舞啊，当然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了。 于摇摆的版本、爵士版本的康康舞曲。对于康康舞曲，大众之所以熟悉，也是被改编了很多版本，包括至今像巴黎的红磨坊啊，还在沿用了像这种康康舞带来的那种，有人叫它踢腿舞也好，什么样的方式也好。这里呢，加入了很多的方式，加入了古巴的颂歌，形成了这样有特色的康康。在建国门地区呢，此时的雨下的还不是很大，不知道其他北京市区的朋友，昨天的雨。但是在此时，在下午，在古典流行中，我们听到这样的音乐，也确实有着好像阳光洒满大地的感觉，欢度夏日的好感觉。那青片人说了，哎呀，这康康舞这一首怪轻巧的。小老头说了，看了康康舞的视频才知道是怎样一种舞蹈。说喜欢这种无头脑的欢乐，是指刚才的小黄人吗？他的阿尔瓦说了，一开始我们今天听到的小黄人的音乐画面感太强了，仿佛像是一群小黄人在眼前簇拥在舞台上跳动唱歌。哎，刚才的那首海盗就是那样一个情景啊。说我对轻歌剧啊歌剧不了解，正好今天学习了一下。那在接下来为你带来一个纯正版本的康康舞，选自奥芬巴赫《低语》当中的《奥菲欧》。原来的作品当中，奥芬巴赫就是这样写的。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上半时段，接下来广告时间，我们一会儿见。 北京音乐广播早晚联动独家策划，朝思暮想听奥运。 嘿、hey, 你好，我是郭鹏，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奥运田径比赛的最新战况以及前线记者的相关报道。 嗨，我是思萌，那么在这期咱们来聊一聊关于体验冲浪运动你都需要准备些什么呢？ 用音乐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敬请关注上午7点到9点早安音乐秀，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两档节目全阵容带你听奥运。7月23日到8月8日，精彩尽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静默了藤落痕迹，蔓延那胡同巷里，谁人的醉墨淋漓，写成传奇。天下的烛光故去，灵魂深处满是云，而我

好，来自于迪卡多向一指挥的版本。那说到这一段唱段呢，其实大家应该不陌生吧，也听过很多，像我国的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袁琛也都是在这首作品当中很好的诠释者。这一段呢，同样是选择罗西尼当中的塞维利亚理发师。刚才我们一开始听过了序曲，来自于保罗莫亚的这个轻音乐版本。那刚才的这个，我想想啊，这是哪位朋友来着说的，小老头吧，说的是一听就觉得这个版本特别的好，就听出来了，保罗莫利亚的版本，罗西尼的，刚才的那一首塞维利亚理发师，哎，你写错了，不是威廉退尔，是塞维利亚理发师。而刚才这个唱段呢，你看中间的费加罗费了我费加罗，其实中间的这个唱段呢，就是费加罗非常洋洋得意、欢快幽默的唱段。其实，在很多人的歌剧当中都有这个角色，像莫扎特他的作品《费加罗的婚礼》，罗西尼的《塞维利亚理发师》都是根据法国作家波马舍的这个喜剧的剧本，而这时候呢，就是那个时候的喜剧。是的，喜歌剧就是欢快的场景。最早刚才我说了，喜歌剧就诞生在意大利，是从幕间剧发展而来的，而幕间剧呢，是在正歌剧的两幕之间的演出。而18世纪初呢，这些在不同的正歌剧幕间演出的这些喜剧场面开始被抽出来独立的演出。他们的一开始呢，规模比较小，音乐非常的幽默，成为了意大利喜歌剧的原型。后来在18世纪60年代，在佛罗伦萨成立了以演出喜歌剧为主的花园剧院，由此呢，喜歌剧开始脱离了正歌剧的幕间的喜剧表演，成为了独立的剧种。其实呢，最早像1733年，意大利作曲家乔万尼·巴斯蒂塔·佩尔格莱西创作了《女仆做夫人》，标志着意大利喜歌剧的诞生。其实在后来呢，包括像法国呀等等这些，还有关于一个喜歌剧之争，叫做喜歌剧事件。当时呢，法国在17世纪中叶经过了路易14强有力的改革，成为了欧洲大陆最强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而当时呢，法国的资产阶级呢，向民众宣扬的就是理性、自由、平等、博爱，力图非现推翻这个封建的制度。于是呢，在音乐掀起了一个特别的，乃至法国思想界整个法国社会的一个波澜，你知道吗？有个叫做喜歌剧之争，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啊，这个是一个确实的历史事件，喜歌剧之争。促进法国喜歌剧的发展事件是在1752年，当时由巴姆比尼领导的意大利喜歌剧演员赴巴黎演出。在他们旅居巴黎的两年间呢，演出了像佩尔格莱西的《女仆做夫人》等13部喜歌剧和幕间剧。 而当时呢，意大利的歌剧就是以这样的音乐风格生动的表演贴近生活，引起了当时法国观众的极大兴趣。而喜欢辩论的法国人呢，把法国的抒情悲剧与意大利歌剧比较，指出了两者之间的优劣。其实我倒觉得这两种是不同类型，但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又产生不同的类型，从而引起了当时西方音乐史上著名的喜歌剧之争。而当时以卢梭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学者热情赞颂意大利喜歌剧的新鲜活力，而批评了法国人的那种矮板保守的趣味。为此呢，卢梭还写了一篇论法国音乐的一封信，指出自己的理想歌剧观，并且身体力行创作了一部法国喜歌剧作品，叫做《乡村谱者》，力图实现自己的音乐理论。当然，在今天这么有名的作品，虽然在音乐史上大家都已经很少听了，但是今天既然要给大家介绍这部作品，我也会带来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不同的喜歌剧作品。那看来刚才这首曲子在哪里找不到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听一首很有名的喜歌剧作品吧，刚才有朋友反复提到的威廉·退尔，来自罗西尼的作品。很多朋友的欣赏古典音乐大概是从这首威廉·退尔开始的吧，米老鼠和唐老鸭，还有包括猫和老鼠，其中都有这段音乐。一般追逐的场面的时候都会在动画中用这段音乐，是不是？那我也找到了刚才我提到的这一部卢梭撰写的作品，来自于喜歌剧《乡村谱者》。你听这个音乐感觉还是挺古朴的，要比刚才我们听到的罗西尼的好像严肃一些，年代不一样啊，那是1792年。当时造成喜歌剧之争而且产生的那首作品，卢梭创作的女仆作夫人，在当时听起来还很不古朴，但是随着喜歌剧的演出和争论，喜歌剧慢慢的成为当时法国音乐界的时尚。刚才提到的像奥芬巴赫等作曲家就纷纷开始投入到了 喜歌剧的创作当中。刚才我也说了，奥芬巴赫其实是喜歌剧的很多的奠定者，后来喜歌剧又发展成了像轻歌剧等等这样的形式啦。在听过了喜歌剧还有包括轻歌剧，我要给你带来一首幕间曲。氛围肯定不是喜歌剧了，也不是轻歌剧了，其实是一部正歌剧，来自比才的成名作，叫做《采珠人》。但是这段音乐呢，其实在后来呢用到了很多的轻音乐当中，就变得浪漫起来。在曾经风靡一时的《海之诗》当中就用了这段音乐，整个的是浪漫的氛围，在轻音乐当中也不逊色。这是比才《采珠人》当中的唱段，其实叫做《我仿佛在花丛中》。好短暂，还没有来得及听完这一首，那时间就到了。今天的古典流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从小黄人说到了喜歌剧、轻歌剧。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各位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见。 北京音乐广播。